时代。别忧伤，站起来，年轻就不怕失败，明媚的阳光就该一起晒一晒。 Fighting day, fighting day, 今天就是机会，决定了永不言失败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Fighting day,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冲向前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Fighting day,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把心门喊出来，勇就不要怕意外，勇敢挑战就是你的姿态。告别昨天空白，今天涂满色彩，迎接一个新的美丽未来。不要浪费美好青春时代，别忧伤，站起来，年轻就不